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王一凡，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很高兴今天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诵读的篇目是罗杰·克劳利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我给大家分享其中一段关于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描写。君士坦丁堡对14和15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是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对他们的雄心予以嘲讽，是个心理阴影，阻碍了他们宏图霸业的实现。而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它是抵抗伊斯兰教的壁垒，保护他们免遭伊斯兰世界的入侵，让他们志得意满。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外100英尺高的石柱上耸立着查士丁尼皇帝的青铜骑马像，这是一座与早期拜占庭帝国威势相称的宏伟纪念碑，也象征着拜占庭帝国扮演的角色，即抵御东方侵袭的基督教堡垒。根据记载，这座纪念碑非常震撼人心，骑马像面向东方，仪态高贵，骑着马的皇帝全身披挂像阿喀琉斯一样，胸甲是英雄的风格，头上的头盔似乎在上下晃动，非常耀眼。他眺望东升的旭日，纵马奔驰，似乎要冲向波斯。他左手拿着一个球，雕刻家以此表示整个地球和海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尽管除了球上有一座十字架，他没有剑或矛或任何其他武器，但仅凭十字架的力量，他就获得了自己的帝国，赢得了战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1:04，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哈。那么随着数字音乐的普及呢，以及数字版权的规范，国内的音乐市场呢可以说是再次迎来了春天。那么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迎来春天的不仅仅是咱们国内的音乐市场。2018年的1月，英国官方排行榜发布了一个数据，从销售和榜单两个方面呢，对英国的市场 进行了分析，当然是音乐市场啊，得出的结论就是英国的歌坛也在回暖。那么 OK， 我们今天的流行安静环节呢，就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正在回暖的英国乐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喜欢的英国歌手是哪一位。一定要注意，今天我们聊的是英国歌手，不要弄混淆。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以及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那就是我们了。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ING。 在英国官方排行榜总结的数据当中的过去一年当中最常出现的名字就是 Eddie Sheeran， 国内歌迷呢都喜欢叫他黄老板是吧。他的专辑呢除号创下了多项记录，比如说以 67.2 万张的首周销售获得专辑榜的冠军，并且创造了男歌手的一个新记录。专辑当中的16首歌曲呢全部杀进单曲榜前20位，甚至呢有10首歌曲进入过榜单的前10，其中的 Shape of You、 你的深思还有 Castle on the Hill、 山上的城堡分别获得单曲榜的冠亚军，这是之前任何一个歌手都没有做到的。但是呢因为订婚，黄老板宣布退出歌坛了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黄老板的《山上的城堡》，也就是《Castle on the Hill》。这首歌呢是致敬坐落在萨福克郡的弗拉林汉小镇，那个地方呢是黄老板成长的地方，承载了他很多的回忆。比如说第一段主歌呢，就提到了哈，六岁那年我摔断了腿，就在我弟弟和他的朋友追着我跑的时候，就在摔倒时，我难得的品味到了这乡间的草地的芬芳。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And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tasted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 broke it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st them through the years. And I've not seen the boring fields in so long. I know I'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15 years old and smoking and rolled cigarettes. Running from the law through the backfields and getting drunk with my friends. Had my first kiss on a Friday night. I don't reckon that I did it right, but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we found weekend jobs and when we got paid. We'd buy cheap spirits and drink them straight. Me and my friends have not thrown up in so long. Oh, how we'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 I'm on my way, driving at 90 down those countryWe watch the sun. clothes. One works down by the coast. One had two kids but lives alone. One's brother overdosed. One's already on his second wife. One's just barely getting by. But these people raise me and I can't wait to go home. And I'm on my way. I still remember these old country lanes when we did not know the answers. And I mis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t's when we watch the sunset over the castle on the hill. Cast on the Hill 来自红老板 Eddie Sheeran 哈。2017年的英国歌坛呢还出现了一个很尬的记录，什么呢，就是叫做史上非冠军专辑中的首周销量最高这个记录哈。那么他呢由 Take That 的接招合唱团创下来了，专辑呢 Wonderland 的幻境首周的销量高达 11.32 万，这个销量呢超过了很多周的冠军。但不幸的是专辑发行时黄老板的除号风头正劲，所以说他们呢只能屈居第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下专辑 Wonderland 的幻境当中的热门单曲，由 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演唱的 Giants 巨人。 Believe it, we were giants all along. On the surface and all around us, we are giants, we are strong. I see you standing, see you dancing on the pavement in the park. We are giants, can you feel it? Take That 来自 Giants 啊，这个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逐渐在回暖的英国乐坛啊，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看到 Lucky 小熊在群里说都不认识哈，只知道西域男孩笑哭。其实我觉得真的无所谓哈，今天是周末，大家心情难道不嗨吗？那么如果说开心的话，那么在这样的节奏当中来释放和延续我们的好心情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韩青留言说了，感觉英国歌坛真的是很神奇，我超级喜欢阿黛尔、黄老板还有这个骚姆，而且呢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从来不同时发专辑哈。你别说，你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不过呢，去年年初黄老板发了专辑之后，下半年呢这个山姆史密斯啊也发了新专辑，虽然说是同一年，但是中间呢好像也隔了半年多的时间啊。听众默默说，啥英国歌手，我一直分不清楚英国歌手还有美国歌手的区别，英国有歌手吗？我只知道英国有卷福，哈哈哈。那都说到卷福了，怎么可能忽略华生呢，对不对？不过呢，说到这个剧哈，我觉得前两季还可以，后面的包括这个大电影就是吧哈。不过呢，这也有可能跟这个卷福个人发展这个有关系，比如说他后来在星际迷航当中的反派啊，还有奇异博士啊，这样电影啊还确实是分量不错的哈。听众恩心就说了，我听英文歌主要是为了练习英语发音，不知道这个办法好不好呢？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先从一些唱的比较慢一些的歌来学起呢？有一些唱特别快的是不是还是会有些难度呢？黄老板的专辑除号发行之后呢，势头很猛，直到2017年的5月呢他才被拉下神坛哈。取代他登上销量榜冠军位置的是 Gasabian 乐队的专辑 For Crying Out Loud， 搞什么名堂哈。同时呢，这张专辑也成为了2017年销量最高的磁带专辑。我们继续来分享由 Gasabian 乐队演唱的 Good Fight 战斗。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 Good Fight 来自 Kasabian 乐队的演绎。那么在英国官方排行榜总结的数据当中呢，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记录。比如说呢，薇拉林恩发行的专辑100，那么这张专辑呢最好的成绩是销量榜的第三位。乍一看可能很多人觉得没啥呀，夺过第三位的这个专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但是呢，这张专辑让薇拉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专辑迈进前十的仍然健在的百岁老人。嗯，有没有很厉害呢？可能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对薇拉并不熟悉。她呢，出生于1917年，曾经被歌迷称为二战歌后，美国战地甜心。2017年3月17号专辑100发行后，三天之后就是3月20日，她度过了100岁的生日，哈哈，太牛了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她这张专辑100当中的歌曲，名字叫做航行 Sailing。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with you. Sailing 来自百岁老歌手薇拉林恩的演绎。那么在榜单数据来看呢，在2017年创下历史的不只是薇拉一个人，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Beatles 乐队，在这一年是再度杀回销量榜单。那么在1967年呢，他们发行了一张名为特奇葩的一个专辑，叫做比伯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专辑。那么在当年呢，就已经是销量冠军了，并且斩获了包括格莱美年度专辑在内的四项大奖。后来呢，又被滚石杂志评为史上最伟大的500张专辑的第一名。2017年唱片公司推出了这张专辑的50周年纪念版，其中收录了披头士乐队的很多名曲，对于一些忠实歌迷来说呢，还是有很大的收藏意义的哈。那么这张专辑的销量呢也是相当不错，成为六月销售最高的专辑，同时呢也创了一个历史，那就是两次获得冠军间隔时间最长哈。 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呢也很奇葩，叫做在我朋友的小小帮助下。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马上是一小段音乐和广告，那么稍后呢继续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Would you think if I sang out of tune? Would you stand up and walk out on me? Lend me your ears and I'll sing you a song, and I'll try not to sing out of key. Oh, I 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I get high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Gonna tr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语，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乐。你快乐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今天下午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中。预计到傍晚风力将逐渐减小，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最高气温零下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 我在河南， 我在台湾。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说的是回暖的英国歌坛哈，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家说什么哈。 Grace Fu 说了，大爱黄老板成绩明明那么好，却是无缘今年格莱美的通类大奖，实在是太可惜了。下一站说了，我喜欢阿黛尔的声音，听她的歌，听她的声音就不由自主有了一种向上的力量。听众 MTT 说了，买来听着玩的一张 Beatles 的专辑，想不到居然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当然了，决定有时间正儿八经的收几张 Beatles 的专辑来听。那么现如今呢，各类女生的这样的团体哈，这个女团特别的火，简称这个女团哈，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娱乐公司呢都在培养自己的女团。那么在英国呢，同样也有女团，不过呢，人家女团的规模都会比较小一些哈，不像咱们呢，可能有些女团会摁100多人进去哈。那么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最成功的英国女团就是 Little Mix 小混合。这个女团呢只有4个人，2001年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在2016年的11月发行的专辑 Glory Days 美好岁月，算是他们职业生涯以来最成功的专辑了。那么其中呢，多首歌曲和 MV 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专辑销量呢，在英国本土先后获得了15周的冠军。那么这也是继辣妹组合的 Spice 辣妹之后呢，20年来位列冠军最长的这个女团专辑了哈。所以说这还是成绩相当优秀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他们专辑 Glory Days 美好岁月当中的热门单曲，有 Little Mix 小混合和 Charlie Puth 共同演绎的 Oops。 哎呦，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you. Groups 来自 Little Mix 和 Charlie Puth 共同演绎的歌曲。番茄滴滴留言跟我们说了，最近我看了歌手，哇，迷上结石姐了哈，听她唱歌真是一种享受，而且私下里她也好可爱呀。微博上看她逛街的视频特逗哈。啊，没错，Jessie J 的唱功呢确实是不容小觑，但是呢在2017年她没有发行新的专辑，不然的话哈，榜上肯定会有她的名字的。听众柴蛋说了，我最喜欢 Sam Smith 最新专辑的歌的水准还是一样的棒哈，不过呢话说他最近的是刻意减肥了吗？瘦的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感觉还是那会儿胖胖的他更可爱一些。有同感的同学吗？这个我倒是真无感啊，但是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他这个现场 live 版本的这个歌曲的一个现场，完了之后就真的是觉得他这个唱功的感觉跟在录音棚里出来的水准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呢，再一次印证了一点什么呢？一个歌手的水平高低啊，真的是要看你的现场的能力如何。比如说你现场的演绎水平感觉各个方面的真的是跟录音棚里这个完全一样，或者说是接近的话，那真的是相当厉害了。那么除了女团 Little Mix 小混合之外呢，很多英国的女歌手在过去一年当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值得一提的就是 Dua Lipa， 叫杜瓦里帕，这个1995年出生的歌手，我的天哪，在2007年6月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Dua Lipa 同名专辑哈。那么英国的媒体呢对于她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呢除了歌手之外，她还是个模特，算是自带流量哈，就是呢本身具有一定的关注度了哈。而且呢这个专辑 Dua Lipa 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专辑当中的单曲 New Rules 深受歌迷的喜爱。杜瓦呢凭借这首歌也成为了继阿黛尔的 Hello 之后第一位获得冠军单曲的独唱女歌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Dua Lipa 的 New Rules 新规矩。 Talking in my sleep at night, making myself crazy. Out of my mind. 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 Too many times. My love, he makes it feel like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 you have 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 way to turn.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oved.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 morning.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Dua Lipa 的 New Rules，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流行安静环节要跟各位聊的是回暖的英国歌坛。那么很巧呢，这个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立春季节了哈。那么今儿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如果说哈，各位这个还能想起来你第一首英文歌曲是在什么时候，因为谁听到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在2017年的英国歌坛呢，出现了很多的销售记录，那么首日销量最高的就是一首慈善歌曲。当地时间2017年的6月14日，英国伦敦的公寓楼格兰菲尔塔发生了火灾，导致了巨大的人员伤亡。随后呢，52位英国的歌手联合翻唱了 Simon and Garfunkel 乐队的经典歌曲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忧愁河上的金桥，为遇难者和伤者祈福。因为普通用户购买这首歌的费用呢，会捐献给基金会，用来帮助遇难者和灾后的恢复。所以说呢，歌曲的销量相当的高，发行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以 16.9 万次下载、170万360张的销量，创下了十多年来的单曲最高销售记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英国群星版的歌曲啊，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so I'll start by saying I refuse to forget you. I refuse to be silenced. I refuse to neglect you. That's for every last soul up in Grenfell, even though I've never even met you. Cause that could have been my mum's house.Or that could have been my nephew. Now that could have been me up there, waving my white plain tee up there, with my friends on the ground trying to see up there. I just hope that you rest and you're free up there. I can't feel your pain, but it's still where it is. Went to the block just to chill with the kids. Troubled waters come running past. I'ma be right there just to build you a bridge. When you're weary, and feeling small.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Community's moving me. Choose to gleam as we're facing the dark.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and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the evening falls, so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由52位英国歌手共同演绎的。听众自由说，我是因为听了英国歌手莱昂纳尔里奇演唱的 See You See Me 才开始喜欢上英文歌曲的话，非常喜欢他的节奏感，而且声音真的很棒，超赞啊。听众急急忙忙说了，我是因为听了惠特尼休斯顿的那首保镖里的歌才喜欢上的英文歌曲，喜欢他的。起初买的是卡带，当初听的时候呢非常喜爱，直到之后发生了各种令人遗憾的新闻啊。那么现在呢，尘埃落定许久，美好的歌声依旧勾起了我曾经的回忆。小崔也说了哈，正式开始听英文歌是高中，因为是西城男孩，当时 My Love 是我们的班歌哈，后来迷上了这个组合之后才开始听他们的歌了。好吧，根据英国官方排行榜的统计数据，2017年英国市场上的磁带专辑呢卖出呢是超过了20000张，创下了1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这儿说一下呢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啊，英国还有磁带啊，你是不是念错了哈。虽然说咱们这儿呢已经很难再见到磁带专辑了，现在呢最受欢迎的形式就是数字专辑，直接在音乐网站购买，然后呢直接下载到电脑或者手机当中就可以了。其次呢就是实体唱片，很多音乐爱好者呢觉得专辑本身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且呢看着歌词本听专辑就好像读一本书一样，但是呢买磁带的已经是少之又少了。不过呢在国外磁带的销量还是不错的，虽然说这种技术已经落后了，但是呢很多人看来它依然是具有很强的怀旧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为大家分享的是刚才已经出过一次的这个乐队，叫 Kasabian 乐队的 The King 国王，一起来分享他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曲。 The King 来自 Kasabian 乐队的演唱哈，黄仔在群里说了哈，以前这个英国歌手呢只记得一个结石姐，那么英语歌呢最早还是听各种电影歌曲来这个开始听的哈，确实很多电影的原声音乐是真的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哈。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为大家放送的是我们的听众的翻唱歌曲哈。这位朋友呢叫做阿库，他翻唱的歌曲呢叫做用尽一生的爱，原唱是张克帆。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把自己的翻唱大作哈，这个音频呢或者说是链接啊发送给我们，地址呢就是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67@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我稍后为各位播出的节目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呢依然是由我为各位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国产影片追捕的电影故事。那么这部影片呢改编自日本小说涉过愤怒的河，是由吴宇森执导，张涵予、福山雅治、戚薇等领衔主演的。喜欢的朋友今天晚上10点可以锁定来收听。好的，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的风抚平成长的痛，经过几番悲欢离合之后，究竟有多少的人能够看透，有多少往事不堪回首，时间的钟敲醒古老的梦，人生一场喜怒哀乐交错，究竟有多少感动可以保留，有多少朋友陪到最后，世界分分秒秒来去匆匆，从来不知为谁停留，一生中寻寻觅觅眨眼成空，一旦错过不能从头，用尽一生的爱只为了换来释放后的自由，爱过哭过痛过笑过，这一生就已足够，用尽一生的爱不在乎是否能够天长地久，我无悔无怨无憾无忧，这一生都有何求， 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中就要全包员， 想见店内活动。 大家好，我是王月波，过年的时候先把家里的孩子都拉到一个群里，把您自己的孩子也拉到这个群里头，把他们的家长也拉到这个群里，这样发红包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能多抢点。 腊月27，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现金红包大派。